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即系网友刘德华都唔会有错啊，其实唔 会有错啊， 其实唔系阿刘德华你识啦，系咪先？ 系啊，我识。 咁啊，建哥哥一个朋友嚟啦，系咪先？ 系。 我咪一阵间讲下佢啦。咁啊，唔讲呢度先啦，我想交代一下个网台先。 系。 讲真坦白讲啊，捐款咧就陆续有嘅，但系当然啦，所谓陆续有咧都系六七个套啦。咁、 okay. 当然啦，大多少唔定啦，即系低至200蚊啦， 系 多至3000蚊都有。 系、okay, ，哇，系几好啊！ 当然嘅咧，系3000咪第一个啦。 O K， 吓嗰啲200就好多啦。咁啊，啱啱七一啊嘛，系咪先？咁啊，七一几讲得几好笑嘅，即系几有趣嘅嘢俾你听啦。咁样，即系其实七一咧，我就选择咗行，就冇去阿 Vic 搞个摊位度。咁啊，我自己咁啊走去行啦。咁啊，行都冇嘢噶。一去到 Vic 阿 Vic 个摊位咧，咁啊 Dick 就行过嚟，阿牛哥喺呢度300蚊人民币啊！啲网友咧话，因为见我唔到啊， 就 揾阿 Dick 代表啊，代表俾我咁样。我当然知道边个啦，吓，跟住冇嘢咪坐低啦。咁坐低有个听众行过嚟， 呢 个哥啊，嘿，攞住5嚿水撑住你先。咁我你知啦，就系我成日讲话，因为其实喺你嚟讲系一个捐献啊，喺我嚟讲唔觉得，我唔可以系捐献嘅。因为讲真，如果我都系个你又捐献，你嘅捐俾我，我又觉得受咧，其实某程度犯法嘅。 系， 我系犯咗呢个非法捐献啊，非法冇捐啊。所以咧，我系点样，我都系应该要俾翻啲礼物俾你嘅。 系， 即系你点，你其实喺你嚟讲就系捐献，喺我角度，我一定要嚟当买嘢。咁唔系我就随时犯啲刑事条例。当然好多网友都话：阿牛哥你杞人忧天啦、啊。系咪先？你边人真系得人告你啊？喂，我世仇太多啊，大佬，我世仇太多。咁、 okay. 我真系为咗名节保身啦，我点都好啊。你总之有翻啲嘢俾你啦，系乜？即系有啲神秘礼物啦，咁样系咪先？我哋讲过啦，费事再讲。 系 啊，咁但系而家有咧，而家做都未做好，未做过好你冇乜未做好。 争住先啦，实俾你嘅， 系啦， 实俾你嘅。 你攞咗咧，你可以告我，所以咧我唔可以。唔卖嘢俾你嘅消费者，我消费者我要告陈我又，我有啲好捻惊呢啲咁嘅嘢，我因为我即系问，其实我搞呢个台咧，我问咗好多法律上嘅意见，朋友意见啊，非法众筹啊，其实我系曾经系谂过系咩咧，系不如咁啊，我攞1000股出嚟， 系 吓，咁啊其中有500股，不如呢啲网人或网听众。劲够啊，每股1000蚊啦、啊， 系， 大家夹一笔钱出嚟，嗱你哋出钱，我就出力啊，咁样，即系我谂，如果有500个听众，我都唔难噶，因为就每夹1000蚊出嚟玩啫嘛，其实咩钱抌咗佢都算啦，系咪先？系买都系五合神山虎啫嘛，系咪先？点唔知閪啦，即系有你就扫啲，喂咁样，喂我就系咁样，但系如果喺外国其实得噶， 系。 然后喺香港咧就要犯咗一个叫众筹非法众筹啊， 系 咁我又系要取消，所以成日搞呢个台咧，我谂好多方法，而且最后咧我都系用呢个方法，我系会开一间公司啦。而家开公司嘅钱尽量咧就喺网友嗰度筹噶啦。 OK， 即系买嘢啦，喺我嚟讲买嘢啦，你嚟叫筹，你当捐啦吓，因为我俾你嗰种礼物系唔成正比嘅。即系可能我俾呢个礼物，要见到屌咁啊，出奇。当然喺我嚟讲，我咧哇，啲宝贝嚟噶啦，喺我嚟讲吓，当然唔会神山虎嘅，神山虎一定唔会送。即系咧吓，咁如果做我而家咁样做咧，咁将来呢家网络开咧，咁我亦都一边收一啲系你认为捐献，我认为买卖嘅嘢 ，OK， 一定会做。咁另外咧就系、是、一种货金系统，我一个完善，希望做完善嘅货金系统啊。咁但系写呢一个网页咧，呢个系统咧系非常复杂嘅。 OK， 咁咧我同一个 partner 咧，而家系个 partner 嚟噶啦，就要解决咗呢一个问题先。 系 解决呢个问题咧，咁我哋个网站即系刁民牛个电台就出街噶啦。咁暂定有好多名嘅，咁样到时我都其实我都未知啊，而家拣紧。 OK， 拣紧。咁啊，有啲网友我同阿碌讲过下我嘅 idea 嘅，咁阿碌都俾咗啲意见。咁當然啦，幫我寫網頁嗰位係我 partner 嚟嘅，而家係咁個 partner 都會俾啲意見啦。咁出地方嗰啲又會俾啲意見啦，比較夠黐咁多意見啦。咁而家我咧，除咗我以前上個禮拜即係呢幾個禮拜講嘅 固有節目之外呢，我亦都係度緊一啲新嘅節目。但新嘅節目呢，我就唔可以喺節目度公開講，因為你知啦，我台又未有，咁要俾人聽到，跟住抄咗出嚟，咁啊屌，好撚柒咩㗎嘛，即係我成諗住呢，即係我有一個好怪嘅嘢㗎，我要做先河㗎，即係我要做守則牛耳嘅，即係我起碼唔係守則牛耳，我要做行先過你哋。 要開荒牛嘅。 係，我做開荒牛嘅。咁如果譬如我講咗個 idea 出嚟，咁你譬如你知啦，聽我嘅朋友當然有啲低俗嘅大佬啦，我知道啦，啱啱先知嘅啫，話聲得原來即係等低俗嘅頻道嘅大佬都聽緊我節目嘅，多謝多謝曬啊！你哋有排捱你 OK 啊，唔好講呢啲啊，咁樣但係我有啲矮人，我驚講出嚟啦，可能啲有啲網就九台嘅唔好我 fans 啦，九台嘅同業先進啦，聽到咦啊呢、這個正喎、啊。抄緊咗先，咁我就覺得好撚慘，所以咧我 仲要最後得埋喎，咁啊撲街啦！ 我度過，我梗係認為佢係得㗎啦，我真係度，我呢話係度好多節目，你唔好以為而家我辭一份工，喺屋企就喺度拗春袋啊，唔係嘅大佬，我辭一份工，我係日日喺度諗嘢，度節目啦，更加諗下智能俱樂部點樣去做啦， 係， 仲有最緊要，其實我其一個主打食你唔死點做啦。就要同阿老表兄啊肥 Ken 兄佢哋傾下，跟住我哋應該依家佢亦都係我呢、這個主持嚟㗎。 咁、 啊、我就同佢傾下，佢同佢哋安撫下佢哋，因為同佢傾咗我傾咗九個月㗎，其實一早我傾咗唔知九個月，我哋傾咗成年㗎啦，跟住到而家呢都冇都未有一條俾佢睇啊，所以我而家我就係好多 idea 嘅，其實初步我已經結合成㗎啦。台呢一個時一細小型電台，我成日我強調話，你一個禮拜有五個節目，你就一個小型電台。 係。 所以戰南俱樂部戰 man.org 係唔可能算一個網上電台，因為我得一個節目。 係。 咁、okay? 樣當然啦，你可以分五日聽嘅。ok, 咁你當然啫。之後好多網友都問㗎，我哋咪電台囉，我叫我唔係。我成日覺得有五個節目先可以叫一個小型電台。有十個節目就一個中型電台。 係。 有十五個節目以上就一個大型電台。 是 ,ok, 咁以 Vegal 做例子，佢成好似成20几30个节目，佢必定系大电台嚟嘅。 是。 咁以花生电台花生台嚟讲，佢有都有10个节目嘅话，咁佢哋系一个中型电台。咁、 okay. 坦白讲，好似有啲电台小到喺度4个5个啊，咁嗰啲就系一个小型电台啦。 是。 咁我系目标呢，我系一个中型电台。 是。 就唔系淨系得5个节目嘅。咁當然啦，嗰五個節目都係我做嘅，其實都辛苦咗。咁當然啦，我會揾啲唔係我做㗎啦，即係我覺得，呢條友得喎， 係 即係當然嗰啲垃圾節目我唔照㗎。 OK， 嗱啲東方魅力嗰啲咧，你冇揾我，你哋啲節目人， 我冇意見啊，我冇意見， 自己走去幫下，幫下幫佢揀做 OK， 即係你甚至得夠我會要， 所 以咧，好啦，嗱就咁簡單嘅啫。OK， 即係我係要呢啲有高質素，有人聽。即係就算冇人聽到，我係認為高質素嘅節目啦。 OK， 當然啦，阿信缺德咁都係有少少沙石，佢未有一個監仔喺度監住佢啫。 係， 咁到時個監仔我做埋㗎啦， 係咪先？ 我一直多嘢做嘅啫。或者即係，所以而家去唞救佢啊！即係呢幾個月咧，即係唞救佢，都有時拉個春袋啦。咁啊，盡量做好少少，希望個台一出嚟咧，有五個節目聽完你眼前一亮嘅。 OK， 啲主持又喺我嘅監制底下呢，亦都係同以前唔同，因為我好識發掘人嘅長處，即係坦白講啦，好似我對面80後咁，冇人知佢識講嘢㗎，係咪先，冇人知道健哥哥識講嘢㗎，係咪先，咁當然啦，係睇錯咗阿迪啫，但冇辦法啦，阿迪係一個台長級嘅，你 我都係冇意見啦， 我要唔嗌佢㗎嘛，係咪先，係咪先，即係我好少睇錯人，我知道佢有個特質，咁每一個人特質，我發掘個特質出嚟呢，其實呢樣我幾有周星馳嗰種眼光 嘅。 我當然我仲知道我好多朋友其實係好多好多好好嘅節目啦。當然我有啲知道有啲朋友係好撚想做節目，但我知道你又撚廢㗎啦。即係長空嗰扎啦。 我都係冇意見啦。 而家咪阿壯包做節目係唔好聽，大家清楚㗎，其實單單係壯包邊個我唔會講啦。OK， 好啦，咁咪講返啊，刘德华 好入正题啦。 刘德华系边个咧？咁啊，十九八十你识啦，你都唔够佢熟啊。佢系战建哥哥嘅一个好朋友， 系 糖黐豆咁樣㗎喇。 OK。 孖公仔一樣㗎喇。 OK。 即係其實佢哋成日見面嘅。咁其實呢個劉德華呢即係佢點解會話我講嘅劉德華呢佢完全唔係一個劉德華嚟嘅。 OK。 但佢成日已經認為佢自己個鼻好似劉德華。 即係勾嘅。 勾嘅。 OK。得啦。 但我完全唔認為佢係一個劉德華。 OK, okay?。 但佢當然你知啦作為朋友咁你話係咪係囉。先你認為你自己你認為你自己是情聖你咪認為你咪係囉你先我當然認為你咪情聖啊 ,ok? 咁咁一路呢咁有傾開偈啦咁樣。咁有一日咁佢仔又微信問我喂我哥你幾時搞團我想 join 喎咁樣喂你想 join 啊即係你知喺我嚟講呢即係我嘅網友會喺節目提呢其實劉德華其中一個嚟嘅。劉德華曾經提過兩次好耐以前㗎其實而家你聽唔返㗎啦。有一次呢就係同佢去好似唔知金碧啊定係芙蓉啊定係唔知邊間嗰度打飛機啊。 係。 ok, 喺大陸嘅唔記得我都唔夠記得咗啦咁佢提過幾次。有一次呢就提佢呢就係亞洲夜總會喺香港。 係。 係同佢跳舞嘅。 ok, 係佢帶我去跳舞嘅。 佢帶你跳舞 嘅。佢帶我去亞洲嘅。因為佢亞洲熟客嚟㗎。 ok, 即係我諗佢每個星期都去七晚到。 ok, 我真係好嘅。 ok, 咁佢咩佢一個咁嘅人嚟。咁下嗰頭 直頭股東呢一個禮拜七晚。 即係其實好得羨慕嗰啲老闆肯畀錢即係你又走去應酬撲你個家嘅老闆畀錢自己你老闆成日即係揸坐台揸坐台十一萬買坐台錢咁樣喺埋張單度㗎嘛。你只要唔撲嘢呢 就唔使錢啦。 唔使錢啦係咪先。咁唔緊要你坐得多嗰件女就會熟㗎啦嘛。熟嗰時候你自然去幫嘢就可能會有啲著數可能冇咁貴啦。 Okay. 咁樣其實咦work 喎 ,work 喎其實我呢我真係可以咁做但我覺得我冇老細成日請我去滾咗。即係有咗你請我去滾我可能都好好做啊。咁,sorry, 咁劉德華就係一個咁嘅人啦。咁佢有時真係都唔好契弟啦 ,friend 到呢。哎呀我哥去跳舞啊我請。因為佢好似嗰次都係佢請我唔好記得啦我唔好記得啦。即係佢可以咁樣因為佢講真罕他人之過咋嘛佢老佢可以開張單俾老細。 係。 係先咁樣佢咁樣唔識自己畀錢咁就請埋我咁唔出奇嘅。咁樣但係而家我唔知點解佢就話想去想去神獸玩。咁就 ok 囉而家想去神獸玩埋一齊囉。咁我其實即係其實呢條友呢就同我講咗好多次話喂我想跟你團跟你團跟你團㗎啦。 係。 其實講過好多次㗎啦。咁但佢一路呢我其實當佢鳩鴨㗎咋。 係。 一路當佢鳩鴨。咁甚至乎呢次我當佢鳩鴨㗎咋。即係其實好多網友都話牛哥我同你一齊去玩喂喂喂喂講講下呢跟住我問佢咁佢話下次先。下次又下次先。然後冇然後㗎啦。次次都係。 又冇然後。 咁我都係循例問你兩三次咁我就唔會再煩你㗎啦好似買可以買神山虎咁㗎咋。我問你買一次你話要買我問你唔覆我問你係咪再買你再唔覆我呢就然後冇然後㗎啦。 Okay. 我就唔會理你我就唔會再覆你因為我費事煩啦。講真的。所以你網友你如果你唔買唔緊要㗎 ,ok, 或者唔參加團唔緊要譬如留咗言啦唔參加團唔緊要唔買神山虎唔緊要你只要我問你係咪真係去你唔覆我就得㗎啦。一次我就唔會再搵你唔會再煩你嘅費事啊。 係。 費事一陣間你就話牛哥我想入你嗰個聊天室啊。但如果我哋嘅聊天室就係因為跟咗我一次團我先可以俾你入㗎嘛。 係。 我未見過你我唔會俾你入㗎嘛。ok? 哎呀咁樣話但我會跟團㗎喎你俾我入咗先啦唔得。以後都唔得。 跟咗先。 跟咗先。 係啦。 我見一次先。好啦你話好你話好我就搵可能搵得一兩次。如果呢兩次都唔去呢咁你就係屬於一種叫搵吉嘅人。 係。 Okay, 當然啦即係難聽啲講嘅我唔當嘅。你係聽眾啦呢個搵吉嘅聽眾囉。你唔係真係搵吉人。但你對佢冇傷害㗎嘛。 係。 神山虎一樣你對佢冇傷害嘅你唔買。因為你唔買我就有人買。o、okay? k 即係只要譬如我問咗你係咪再即係留一言你話想買我話好啦我留貨俾你啦。咁我可能過兩日你再唔入錢呢我就會話俾你喂你係咪買你只要唔覆咁就算咗啦。 ok 咁我就會得啦咁我就 又系要搵吉啦，落到你搵吉啦， 就到你然后冇然后啦， 然后冇然后啦， 你然后冇然后啦， 冇然后噶啦。咁当然你想买到时咪入，你咪再问过咯，啊唔会冇嘅。譬如你想参加团，你再问过咯，啊唔会冇啊。咁当然系有啲网友就会话。问咗我就唔记得复佢啦。 系 咁嗰条铺啊，石沉大海啦。咁都系然后冇然后啦。咁呢个系我嘅问题，又唔关事啦。啊，咁呢个阿刘德华就系呢个然后冇然后呢个混吉嘅朋友啦。 系 OK。咁呢条嚟，咁佢好后期先话嘅。系我哋通常我哋就星期四，我哋就截止报名噶啦嘛。 系 啊，其实网友知道点解啦。咁我下次有机会。讲下点解星期四截止报名啦 ，OK 啊，或者下个礼拜讲啦，下个礼拜我集播啊，咁截止报名啊，咁佢其实星期三定星期二同我讲话佢会嚟，咁我话得啦，咁佢话你可以喺讨论区度咁样讲话，你可能有人嚟噶，咁我话得啦，但我当然唔讲啦，讲嚟做乜啫 ？OK 啊，因为讲真，我系觉得你都唔知嚟唔嚟， 系 好，突然间佢话星期五佢同我讲咯， 系 我到。 嚟真嘅喎， 嚟真喎，咁其實幾大問題嘅， 係 即係車我要預啦， 係 酒店我又要即刻加一間房啦， 係 本來譬如可能係七條友，咁我可能坐細房嘅，咁可能八條友又要坐中房啦， 係 要計下，喂架車夠唔夠坐喎？ 嗯， 嗱呢次咁啱得咁巧，仲有咁其實今日咧其實人叫幾多嘅？八個人， 八個人啦， 八個人， 哇好多喎， 係啊，咁其實。咁八個人呢就有好彩就有兩個人係揸車嘅。即係阿陸揸車啦。 係。 網友講澳門嗰位朋友。 係。 就自己喺珠海去啦。 係。 咁就形成得返六個位。咁即係加埋阿劉德華就啱咗六個。 係。 啱六個。咦咁啱啱好咗。回程點算呢 回程會睇有冇啲早走㗎啦。 即係回程嘅話。澳门嗰位网友可能要加埋车噶嘛， 系 咁都呢个咧我都唔理嘅，到时好简单，到时滴滴咯， 系 抽两个出嚟陪我滴滴咯， 系 啊呢次唔使嘅，呢次唔使讲因咁啊，呢个留翻可能系第三个礼拜嗰集先讲噶啦 ，O K， 我都留几年嘅，而家节目，咁啊一咪一次去啦，咁啊咁啊我哋去咗茶餐集合啦，今日介绍晒，呢个就系阿健哥哥老友啦，阿刘德华啦， 系 啊咁呢个就系阿碌啦，你都识噶啦，咁样你都识噶啦。咁呢啲啊，呢位就嗰位网友啦，你唔识噶啦，你啫啊你啊。咁呢啲咩行咗一轮，跟住我哋走去食嘢打边炉啦，即系去咗沙井之后就打边炉。 打完边炉先去？ 系去咗沙井先。 系。 跟住喺沙井搵一个好捻平嘅75蚊位， 任食咁啊。 任食。 喂，大陆都有啦而家。 啊，75蚊位做75蚊位， 好唔好食啊？ 边度有啊？ 得唔得？ 比垃圾好啲啦 ，OK， 得啦 ，OK， 一食你唔死啦，系咪先？咁好唔好味咧？真系见仁见智。喺狗嚟讲，我觉得几好味 ，OK。 喺人嚟讲咧，真系要即系要花啲心思谂下有啲咩好食啦，系咪先？但系种类几多嘢拣，系可以试下噶。下次我咧有机会食，你唔使介绍话，因为我自己会做翻。 好 啊，咁啊，咁食完啦，咁一齐咁當然幾好啦，又收咗啲網友捐獻啦，而家搞團呢博捐獻嘅咗咁收咗就係就係咁樣收咗3000蚊啦，阿空少囉。 好嘅。 阿空少咪收3000蚊囉，我第一時間我咁咪傻。你俾1000蚊你咪即刻有你咪隨時有份神秘禮物囉。即係當然我話咗俾佢聽，嗰份神秘禮物係咩嚟㗎啦，係咪先。咁你慢慢等啦，佢話。咁嘅咋 咁嘅咋 講嘅咁嘅咋咁嘅你唔通有佢金寶打條鏈俾你咩即係咁㗎啦大佬 ok 即係踢好撚平啦嗰樣嘢唔使問㗎啦 ok 咁啊一行咁嘛即係點解其實我想解釋一下點解阿健哥哥呢位老友劉德華會去佢聽到我講啊 係 啊好好玩啊呢、這個即係上幾集呢 是 嘅自南區落話健哥哥做嗰集佢聽到嘩好好玩我哋因為呢度好撚靚 係 揀都唔使揀 係係 咁啊阿劉德華聽到呢佢就想試一下 係 咁今次就嚟啦但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即係你抱住一個好大嘅期望呢咁你往往個願望就浪 就會好失望㗎啦 就會好失望真係唔知點解㗎即係咁因為我點解本來其實呢一次呢我係唔打算去神獸㗎 系， 我系打算去另外喺福田另外一间场嘅，系好捻出好捻出步嘅，你听下 ，OK， 又听咗啦，下次又有机会又讲啦 ，OK。 不过呢个唔系同你做啦，神九八十你唔可以做咁多集 ，N 集后系嘛 ，N 集之后啦，话俾你听，我而家斋我脑就好捻多节目噶啦，唉，唔好讲，唔系冇时间讲，咁讲埋先，咁啊，因为睇到嗰集话好啊嘛，咁啊去啦，咁啊，咁啊嘅话，搵，咁啊点样讲咧？好啦，跟住就约女仔啦， 系。 咁啊，阿大的兄，咁啊，本来就要约咗一个女仔叫窝盖嘅， 窝盖系， 咁啊，窝盖咧，咁即系适逢其会咧，由姨妈度啦 ，OK， 佢永远都系姨妈度，啊，唔知点解啊，即系可能系阿大的搵个任务嚟姨妈度咯 ，OK， 我唔知点解，咁啊，都好啦，咁大的啊，有冇冇计啦，咁阿碌啊，谂住即系 check 我嗰件广东妹啊嘛，乜我件咧，想 check 下广东妹啊嘛， 系。 咁就姨媽度， 又姨媽度 ，OK， 即係唔該睇呢鋪衣服，次次又姨媽度。咁我就唔同啦，我咧就 check 翻上次嗰位網友坐嗰件高妹， 係 咁啊，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咧，點解要 check 想咪諗住坐翻呢一個女仔咧？又有一個故事嘅，其實之前嗰一次去唱 K 咧，咁啊嗰位網友嗰件女咧，就唔知講乜撚嘢就串撚咗我一句啊， 串。 即係佢好啦，好禮貌嘅啫，其實都唔好笑。我屌你，我就咁講，我屌你咁好，你咁撚質轉，即係咁就話啦，都係我嚟講粗口啦，我啲斯文人嚟㗎嘛，咪屌你都問住交換啦。我今晚就同阿實阿嗰位網友交換，你一過嚟陪我，好情介你咁上下咁上下招咁嘅説話同佢講啦。 係 咁個我當然就係冇啦。 OK， 咁但係我又覺得幾撚過癮啦。咁我就問咗阿嗰位網友，就攞咗個。微信啦， 系 先咁啊，跟住呢一次咧就约佢出嚟啦，咁所以我就唔使拣女。 佢有冇姨妈到啦？ 有冇姨妈到啦 ？O K， 问咗有冇姨妈到，我先搞嗰场啫嘛。即系我而家我啊，喂，我系我好安全嗰、那个，知唔知啊？我唔系话去咗决定搞嗰团，先至就问嗰条女系咪姨妈到。O K， 我系知道嗰条女唔系姨妈到，我就会搞嗰团。你明唔明白意思？ 我明啊，你又咁捻稳阵啊？ 系啦，我好稳阵，真系碌嗰啲做捻危啦。真系好捻危喎！我唔会理啊，阿广东妹，因为讲真，广东妹嗰啲女，我系会私下约佢噶嘛。 系， 我都系如果唔系姨妈度嗰日约佢啦。 O K， 但如果我搞团，我唔捻理佢系姨妈度噶嘛，系咪先？咁样咁啱得咁巧，本来七号变十一号，我真唔捻明，我真唔捻明点解阿广东妹又会姨妈度嘅？我真唔捻明，有鸠佢啦。咁呢次其实阿广东妹唔系姨妈度嘅， 系 好似其实几方便嘅广东妹，但系阿广东妹咧就翻咗乡下。 翻去乡下， 翻去乡下探个老豆啦，病危啩，咪知啦，就讲住啲嘢，唔好咁样就系老豆，翻去乡下陪老豆陪屋企人啦，啊咁你知好咁多，呢人系好咁多女翻屋企陪屋企人噶， 系， 即系其实转型啊嘛，啲学生就会过嚟翻工，咁啲老啲咪点去翻 去啦，即系唔够啲学生冚，咁就走先啦， 翻去走啊，翻咯，咁阿上山妹都翻咗湖南噶， 系， 啊喺水浸浸佢唔死咯。佢先浸佢唔死啊嘛！佢话诶，佢贴嗰啲相啊，真系屌你咯！第一时间就话啫，真系现场报道嚟，吓紧死我啊！屌你咯，全部啲水喺膝头哥上边，屌你啦！上山妹唔识游水啊嘛，一个抽筋点算啦系嘛？咁啊，咁啊又屌小件，咁啊，好啦，咁啊，即系我唔使拣女啦， 系 咁，但系我哋有七个人，阿碌啊冇咁早嚟嘅， 系 阿碌冇咁早嚟嘅，即系六条友啦，咁啊拣啦，哇，你知啦。有咗上次我喺節目講嘅話，啲女好撚得嘅經驗底下，咁佢哋就抱住一個好撚得嘅情況去揀女㗎啦。 係。 咁但係坦白講，我呢次嚟嘅女就真係冇上次我同阿嗰位網友咁撚得㗎喎。 OK。 即係似啲啦。 係。 咁大撚鑊啦，揀一輪唔得，揀一輪就唔得。 第一輪都揀唔到。 第一輪揀唔到。 第二輪 好似有網友揀到嘅，我唔記得啦。你知啦。都成五六個人啊嘛，係咪先？ 係。 咁最後啊，我見到啊，就都揀到啦。咁我嚟咧，講下啲人揀咩啦。首先都係講下呢個啊劉德華啦。 係。 劉德華揀咗個高妹。 係。 唔知變態嘅關係啦，劉德華係咪先？ 係。 咁啊，嗰個女仔都好靚妹樣嘅。 O K。 好靚妹樣嘅，即係好似都好似小家碧玉咁嘅。 係係。 呢啲啊，真係使得起錢啦嚇！你知啊，劉德華呢啲二千蚊啊，請我食飯又揾滯。O K 啊，真係使得起錢啦。咁二千蚊最收尾最貴，佢都唔係最貴佢啦。其他網友都係，但係我嗌我嗰啲二千嘅，話俾你聽啦。 係。 我真係唔會俾劉德華專美噶嘛，係咪先 ？O K。 咁啊 O K 啦，佢嗰件即係某程度除咗我 嗰件高妹嚟讲咧，咁应该系玩嘅手徐成可能刘德华嗰件攞嗰件女最高嘅。 系。 咁跟住阿大的咧，就拣到一件矮少少、细细粒。 系。 就人细波唔细啦，点解咧？一点解我知佢波唔细咧？我一埋听下 ，OK？OK？OK？、 Okay? Okay. Okay? 咁啊，咁啊，仲有阿文啊，应该系阿 Man 啊，阿南啊。 你噏捻晒出嚟， 你捻大啦， 阿曼， 阿曼系，其实唔紧要噶，两个即系一个阿 Man 屌你女，一个招牌至少900几万个啦，第二个招牌落嚟截砸死三个叫阿南啦，屌你黐线， 阿曼， 阿曼 ，OK 啦，啊咁啊咁啊，阿文又拣咗啲女，佢 OK 噶，但系咧，即系嗰个咧唔算系好标青，但系都系最后拣到， 系 OK， 好啦。跟住就到阿碌嚟啦，咁阿碌嚟就临尾啦，嗰阵都六九点几啊， 系 啊，都算叫快噶啦，阿碌九点几嚟啊，咁啊阿碌要同佢太太食埋饭先啦，而家唔知点解啊， 系 我都唔好明点解撇啦，你同你老婆讲嘅藉口就系睇欧洲杯啊嘛， 系 啊，咁啊你知阿碌啦，其实唔等睇波噶嘛，嗰日有冇欧洲杯都唔知，咁其实梗系有啦，星期六 ，OK。 系咪先？唔系，因为决赛嗰日冇啊，话俾你听，唔系决赛嗰日一定有啦。但佢又唔知道，我死都同老婆食埋饭，食埋饭翻嚟咪九点钟咯。 系 咁，九点钟咁啊冇办法，你揾阿张强嗌女啦。诶，阿张强就点咧？一嗌就嗌咗，死又唔知阿边个，好似阿网友 L 嗰件女啊，以前 系 啊，咁啊嗰个女仔又有啲似SHE 嗰个面圆圆嗰个 男仔头 Ella 你见过个咯？ 我未见过， 嗰次喺边度？ 唔喺度， 嗰次唔喺度。 唔知 啊，咁啊戒咗咁佢啦。咁呢个相熟啦，就唔紧要啦。咁喺度玩。咁我同阿嗰位网友嗰件女玩啦，即系玩啦，一接咁玩啫，因为有鬼喺度带领我哋玩鳄鱼啊嘛。 系 ，OK。跟住唔捻知点解， 系 阿大的咧就同佢讲：喂，牛哥，不如清啊！ 边个讲？大的讲。 大的同我讲：不如换啦，吓， 因为玩下呢个好玩啲。 唔捻知点解，即系其实好捻奇怪嘅一个日咧，其实八条友咧去咧，咁其实真系人都知道赚钱噶啦， 系， 因为讲真咧咁人多，其实我越容易赚钱嘅 ，OK 吓，咁我就应承咗话，不如啦，我自己私人就拎多五嚿水出嚟，系我嚟坐多件女啦，咁样大家嗰、那个当下工噶啦， 系， 咁当然啦，而家坐就梗系坐阿大的个新刘浩。佢聲稱姨媽到嘅窩蓋啦， 即係窩蓋得閒， 得閒，但姨媽到， 係，就係坐啫， 啊坐啫，咁樣，但係冇人知係咪真係姨媽到嘅，唔通你撬嗰條嘢抄個老母條閪咩？係咪先冇可能啊嘛 ？OK， 咁啊咁啊，照俾錢坐啦，出嚟玩，咁窩蓋咧唔知點解佢一種個人嘅魅力嘅， 係， 佢中意勾三搭四 嘅 ，OK， 勾三搭四，哇，真係，哎。咁阿大德就一度嚟讲话惊閪啊！呢次搏唔到咪屌你咯，下个月咯。 好、okay. 嘅、啊，所以咧，所以其实嗰时有时要同我安排时间去搞呢一团嘅时间啦。好啦，咁啊，唔系下唔下个月嘅问题啊，系然后冇然后嘅问题。 O、okay. K、啊、原来阿窝盖 走啦， 玩埋今日冇错，佢就去新加坡 做。 做咩我唔知 道。O K， 因为佢阿窝盖就话同我讲明，诶、哎，我喺新加坡做嘢，我唔出台嘅。我话，哦，屌你老母，俾钱你唔想出啦，咁佢都默认啊。O K， 俾钱我计出啦，啱啊，俾钱计出啦，即系做去新加坡做咩啫 ？O K， 咁啊，大大都知，我屌你老母，我嚟过见你三次，渣都未捻渣，窒窒渣过你，大佬，成我底桶，咁啊几好啦，唔开心啦，系咪先？ 系， 咁加上窝哥又同我倾下偈，又走去。聊下阿朗嚟啦，你知啦，你知我过呢啲水性杨花勾三搭四啊，打我周围搭。咁大德已经其实啲某程度都觉得，我真嘥咗嘥几个月时间，又喺微信啊，喺度同你系咁倾偈啊，因为我知啊嘛，因为其实一贴嘢咧，因为我哋共同朋友咧， 系 我又见佢咧喺度倾偈噶嘛，当然大德就知道我一定系同个魔鬼倾偈啦。 系 咁倾，我知系倾呢入边倾个话题噶嘛。啊，屌你嘥咗时间，原来冇博。 系。咁佢揸返夠本先啦。 梗冇啦呢樣嘢留返俾我做啦我揸幾次添啦真係好撚細嘅。 OK。 啱我咁我唔知點解啱呀大得佢個波形真係好撚啱我。 OK。 即係揸落去呢屌你好細啦屌你。荷包蛋煎箱蛋咁屌你啦。我揸過我知。好。咁跟住呢 唔撚知點解，你知我有時都行出去唱下歌㗎啦。咁阿碌個阿碌嚟咗，我梗係陪阿碌啦。咁我嗰件女就冇嘢搞啦，因為啱啱阿大德就坐喺隔離㗎嘛。咁我件女咪梗係真係陪阿大德玩啦。咁你知我其實幾，因為我喺我同阿嗰件高妹呢喺微信傾偈呢傾得幾好㗎。咁啊佢又講咁啊，咁啊呢件女對我哋覺得我呢班人好好玩，咁咪真係同阿大德玩啦。非常之融合 ，OK， 非常之投契， 慢慢发生咗感情啦。 咁有啲少 feel 啦，我唔知啊， okay. 我唔知啊。咁跟住我埋嚟啦。咁我大德同佢讲：，阿牛，不如清啊。 系， 咦？咁我望一望，阿大德件女，屌你老母得噶，喂，佢嗰件女其实都好捻得，仲平啲5蚊嘅， 系 矮啲嘅啫。 OK， 即系讲上头嚟讲，可能。真係佢最得添㗎喎，某程度，即係某程度啦，因為佢唔係明星嚟呀，佢唔似明星啦，咁佢有啲可能佢最靚㗎喎，你同我換我驚閪呀，咪換囉。 係。 啊好啊，冇問題，咁我要搞掂阿高妹先，咁我捉緊咗阿高妹出方走廊傾啦，我話喂要你交換啦，屌你咁咪呀，跟住佢點解要交換呀，我就唔係貨物。 OK。 即係佢用普通話講啦，當然啦、啊、我費事翻譯啦，我真係講我講唔翻出，我唔係貨物，應該要換啦。哇唔得啊，我又唔開心啊。啊因為你係知道佢玩，你令佢好啦開心。呢係你嘅問題，唔係我啦，你埋晒啲嘩屌你老母大道理啦。 係你搞撚到咁樣樣。 你搞撚到我要屌你老母咩㗎，我都唔想啊，咁上下啦。咁上我冇咁惡。我都不散嘅。嘩最多啦嘛。聽日。唉一齊返路屌你搵間主題酒店。啊同你食飯睇下 啦。係。 啊咁樣。咁佢今日死冤難冤 ,ok, 冤念咗啦。 係。 咁跟住交換啦。 係。 咁當然我唔知阿高妹開唔開心啦。 係。 咁我又好開心喎。 係。 都唔知點解阿大的交換嗰件女都好開心喎。 都好開心。咁好啦嗱暫停啦呢度要。我哋個 topic 係劉德華咗邊啊。 劉德華。留翻下个礼拜讲下， 你个 topic 系刘德华喎、 啊，系咁样，我系讲咗佢嗰件女啫，因为佢好多嘢讲啊。 O K， 咁而家就要讲我，因为我哋讲翻个少少我啊。 好， 咁啊，咁啊得，我完啦，咁大家一齐去食宵夜啦。 O K， 咁啊埋单啦，明明埋嚟埋单啦，系赚钱嘅。系、okay? ，但系讲真，其实呢次消费都其实颇贵嘅。O、okay? K， 小费都俾咗1500蚊。 小费俾咗1500蚊出嚟啊？ 嗱，公 total。 是 未計阿窩蓋計埋窩蓋是畀咗2000。 是。 ok, 窩蓋500啦兩個 DJ 800啦 是 兩個公少爺每人100就200啦 是 張強200。 是。 仲有毛巾仔一次50一次100。 是。 差唔多2000銀。 是 ,1850。 是啦。 嗯。 咁嗰張單呢就某程嚟講就2100蚊到啦。 是。 咁加埋4000。 是。 咁我請埋宵夜啦。咁其實某程度我賺嘅錢呢係唔夠水嘅啫。 係。 即係某程度真係等於我唔使畀錢我唔係唔使畀我畀少啲囉。 係。 因為我自己臨錢嘅。即係我畀少咗200蚊囉。 ok。 即係我畀200蚊有話啦咁樣啦 ,2300 啦。 係。 咁樣嘅啫。啊所以冇賺錢㗎搞出嚟話聲你聽。好啦咁雨過天青啦換曬車。咁劉德華有劉德華走呢、這個有呢、這個走高有個走。咁我整返我同嗰件細粒啦我叫佢細細粒啦好冇咁咁喺間房度沖涼啊沖完涼咁即係各自沖涼㗎啦已經因為有即係有不勝酒力㗎咁樣有各自沖涼咁沖下咁咁嗰係除衫啦咁你記住呢件都1500㗎咗 係 ok 冇啦啦我已經佢已經抹大咗我因為佢坐嗰個姿勢呢即係在上面嚟緊錫緊我。 是。 咦我這個姿勢是有一擔的姿勢來的。咁你個樣子又不醜是矮啲啫但你又不是收得貴1500 喎。是。 你不是真的擔啊咁我死屍咁攤到囉。 是。 你哭你個街真的擔喎。嘩屌你老咪呢輪1500嘢屌你老咪神神擔咗會擔喎。仲係唔醜唔止唔醜啊。佢係人世幫唔細啊，佢都足足有私啊，大佬。 OK， 仲係 抌落，即系佢喺我上边咧，我系见到两个鐘鱼啊。 O、okay. K， 好似个骰盅咁啊！见到几想同佢啦，屌你妹三个佢开唔开？我真系想咁样个，两个骰盅每人拉一个，我真系希望咁样咗。咁啊，当然啦，咪诊啦， 系 诊诊诊诊诊，诊完之后，咁啊咁啊，当然全程 finish 啦， 系 啊，因为虽然系醉啫，但我有醉得起啊嘛，啊而家买紧噶 ，O K， 你唔够嘅，唔惊卖啦啲广告啊，买紧呢只醉得起啊，有效噶。啊！出边卖成75蚊嘅，我卖50蚊八，50蚊盒啊！大家帮衬啊 ！OK， 咁啊，咦，真系好，我拎正啊， 系 咁啊，输好啦 ，OK 啦 ，finish 啦，咁住瞓醒，第二朝再诊一剂就算啦，系嘛？ 系 阿仆嚟我家见到话唔得闲， 之后咗 啊，佢话要走先。我话点解？我话点解走先？嗱、啊，通常啲女咧系俾啲咩藉口你咧？有个姊妹 冇锁匙， 冇锁匙 呢个我听得最多啦， 最捻多啦啊！咁啊，通常我咯啊。不如咁啊，你叫佢嚟咯，我俾车主嘅，你俾锁匙佢咯，我都唔使咁样噶。但佢今次俾一个问题我答唔到啊。 系， 我未喂狗，我屌你老味，你喂咗喂，唔通喂咗我自己喂我自己条嘢，要累你佢只狗饿一餐，我屌你老味，我真系平时。我点答？ 我屌你老，我真系俾你吹烂。 屌你老，咪你叫我点答？喂，真系答唔到、啊。唔通话有句我牛卵死啊 ？OK， 咁屌你老，不如你一系残忍啲嚟食紧咗佢咧？你唔残忍都冇嘢，即系你唔俾佢食，有卵残忍嘅、啊。而且我系因为你个卵样、啊。咁呢件女就话：不如咁啦，我喂完狗翻翻嚟啊。 OK， 屌你，我屌你老母啦，就狗翻嚟。屌你咁我话冇办法啦，咁我就唔会俾个嘢钱啦， 系 咁我就俾1000蚊，俾多我俾千一，咁啊有100蚊小费啦，我俾1000蚊咁啊，咁 好佢 O K 嘅 ，O K 啦，本来谂住过嘢嘅， 系 佢话朝头早再翻嚟嘅，朝头早啊， 哦，即系佢走嗰阵时未天光添啊， 未噶未噶，佢走嗰头系啱啱我诊完一 Q， 跟住佢只狗就恐吓啦，唔知 O、okay. K， 我唔知点解喎 ，O K， 即系咪只狗微信佢啊？咩我敏疾知啊？一诊完佢话只狗肚饿啦。 系 睇住佢短信啦。 O K， 咁当然咧，其实我唔系好信嘅。 O K， 但呢个藉口真系我真系驳唔到。即系咁先，好啦，好难啊！而家我呢几日我系谂紧点驳呢个问题。 O K， 因为一系谂紧，我真系冇得冇办法，但我真系驳唔到。O K， 咁由佢啦。咁啊变咗唔过嘢咯。 O、okay. K， 我有着数噶。 系 一来呢件女平咗啦。 系、 啊、件女又肯担啦。 是 咪先？通常呢啲女咧，如果你快餐嗰条女唔会同你食宵夜噶，佢肯同你食宵夜啦。 系 咁，其实食宵夜嗰度都成粒钟啦，冇一多九个字啦，起码坐多九个字添啦。 O K， 系咪先？咁某程度我系赚咗啊！如果只要佢肯同我食宵夜，而系快餐嘅话咧，我系赚咗啊。 系 咁算咯，走咯。咁走嘅时候，咁啊咁啊简单啦。咁啊一条一份咯，唔系或者出捻咗嘢啦。你话冇饮冇食最得起就话出唔到嘢啫，或者出捻咗嘢，我咪照瞓啦。 Okay. 瞓到六点钟，咁啊高妹就微信嚟喎。 系 啊，咁佢问我瞓着咗，我未瞓啊，但都捻醒咗我。 系 啊，都捻醒我，我话未瞓。佢话做咩？我心烦，我心烦。佢话系咪烦咗？我唔佢唔唔系佢嚟陪我。我话系啊，我即系话系啊。我不如你而家过嚟啊。跟住佢话唔得。 系 我唔得啊，唔算咯。咁啊，即系点解佢唔得咧？如果点下个礼拜嘅节目就会又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好，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啊， 下留意下 下个咧唔知啊。总之呢个高妹咧，我同你跟住一手嘅。咁留翻下个或者下个礼拜先再讲好唔好 ？OK， 好，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沙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